我今天来是想教给一下中间第三个信息，就是要认识神恩典。认识神恩典，大家会说来到教会，恩典这个词常常听到，一进入信仰就知道我们是靠恩典得救的，所以这个重要性看到我们教会名字，新的名字叫什么？还记得吗？三一恩典。所以这个恩典这两个词会留在我们教会当中会非常久，不知道到下一代将来有没有人再起来更新这个名字。三一真神是我们的信仰，没问题的。恩典为什么特别强调？因为我们得救是从恩典得的，那也是恩典为今天的误解，许多时候对恩典一些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被我们读到里面去。所以三一恩典堂是我们教会的名字，也是盼望弟兄姊妹因着特别教会叫这个名字的缘故，你格外想认识到底圣经里面所传讲的恩典跟这个时代或者我们心中所认为的恩典有多大的区别。恩典的重要性，认识恩典的重要性，我想我们下一页在今年的主题，我们特别说来寻求恩典 ，Come discover grace。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名字姐妹名字叫 Grace。我们家我哥的孩子，我大哥的孩子，大儿子叫大女儿叫恩惠，然后二儿子叫恩典。其实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我不知道恩惠跟恩典有多大区别，都是 Grace。恩典来发现恩典，就是。首先从圣经真理当中我们来了解什么是恩典，然后也从我们信仰的实践当中体验里面来真正的体会神的恩典是什么。有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研究，发现那些在童年没有蒙爱的孩子，他后来在成长的时候发现跟人相处又容易有问题，他比较困难去爱别人，甚至到一个地步有人不能够接受别人的爱，以至于到谈恋爱的时候就发现问题，就是别人爱他的时候他有害怕，有亲密感的惧怕。这样的研究当然不是定性的意思，就是说你童年原生家庭如果不好你就没希望了，不是。但是许多见证来帮助我们，心理学家这些发现是没有问题的，是事实，但是恩典的更新可以超越这些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的局限。但是这件事情帮助我们可以提醒，当我们对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了解不深的时候，或者体验不深的时候，可能会使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做神儿女的生活历程会出现障碍。因此我们对恩典不深，我们会缺失了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些生命的特质。这是我们今天要想借以佛所第二章来思想，来认识神的恩典。然后我们深深的盼望在这段经文当中二到第二章一到十节里面，我们来认识到底恩典是什么，然后我们应该认识这样的恩典以后，我们的生活应该有怎样的变化，就是要活出跟蒙受的恩相称的生命来，就是有恩典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这卷非常精深的书里面，有人说哥罗西书是最高的基督论，以弗所书是最深奥的教会论，这个讲得非常好。在哥罗西书里面我们看见高举耶稣基督，他是神的本体的真相，所以非常清楚看见耶稣基督高举在哥罗西书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教会论，它不是一般的教会的治理，教会的那些细节规矩，不是这些，他是从神永恒的定旨先见他的拣选当中来看他的教会，然后从这样的历史当中这样的永恒的角度来看教会，并且教会设立被是在他拣选恩典当中产生，这个教会设立时候又把永恒当中将来所有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借着教会传播的恩典同归于一，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教会是在这样的一种永恒的过去和永恒的将来中间来看这个教会，所以以弗所书非常的宝贵，特别在第一章里面，第一章三到十四节那里，一气呵成，就是原文里面是一 巨希腊人神使徒保罗用的对看见上帝在永恒中间的拣选，在历史中间的救赎，以及将来赐下今天赐下圣灵给我们保证将来得基业的凭据，第一章三到十四节，非常有人不懂英文的弟兄们读起来，真是里面看见一气呵成，里面看见上帝的工作。保罗不断的发出对神奇妙的奇异的恩典、荣耀的恩典，发出称赞。你要读的时候，你看见好像波浪一样，一阵一阵，到三到四重这样不断，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些都是看见上帝借着使徒保罗，让我们要进入他所启示的奥秘当中。那第二章里面，神要实现这种永恒的国度的计划，他要从个人的救恩开始。所以个人的救恩特别提到，以弗所书第二章这边提到，第二章一到十节，看见过去我们蒙恩的时候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如何蒙恩的，然后蒙恩以后到底要怎样生活。这好像大家受洗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你要写见证一个东西，不是八股文哈，这个我们用三段论、三段分。那个刚受洗的人怎么就知道？我会跟他们讲，啊，不知道受洗见证应该怎么写？你怎么写？刚受洗的人怎么？要写什么？弟兄讲得好，弟兄刚刚受洗记忆信息。神帮助我们过去看见我们过去什么样子，后来神怎么救我们了，以后应该怎么生活，或者是信主以后有什么改变。我们经常说你可以长短，可以不一定很那个，必须要很三个事实写出来。你信主以前是什么样子的，那你怎么信主，怎么遇见主的，怎么认罪悔改，这是很关键的。然后你信主以后有没有些改变，这就是我们 你可以写很长很短，但是你要是我听一个弟兄见证房间听了好久，听了半个小时，我跟圣母在那一直在找他怎么认罪悔改，他讲半小时讲了好远好远的事情，这是你抓住重点。以弗所书这里二章一到十节，我们来看我们蒙恩以前的光景，我们如何蒙恩，我们蒙恩以后应该怎样生活。蒙恩以前可以简单归纳成是我们是悖逆犯罪，悖逆犯罪。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一到三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啊，你读的时候这一口气也是啊，读了三节，你看哇，很沉重，怎么我是这个样子的？这他使我们活过来，谁是他呢？基督耶稣使我们活过来。我们从前死在这个过犯中，我们来看见当年的在蒙恩以前的光景。蒙恩以前的光景是死的，罪恶和过犯我们不必很严细的分。有人说过犯是冒犯了神的律法，那罪恶是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不必细分在这里。罪的光景其实不是你做了几件坏事，想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罪是冒犯对圣洁公义神的冒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期望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罪，我们才知道恩典多么宝贵。很多文化基督徒都是从水平人文的角度来看人的罪，他说人有不完全，我们不完美，我们有缺点。如果这样认识罪的时候，你只要去修修补补，找人提升就够。难怪那些所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就是道德提升。但是罪如果是永生对永生神的冒犯，你就没有办法提升，你提升也没有用。就像如果说人跟月球的距离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的话，假如有这个距离的话，当然大得多。你说你用跳高的方式锻炼的方式，有没有可能跳到月球上去？没有办法，因为那个距离是远超过你道德提升你能够做到的。罪是对永生神的冒犯，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认识恩典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罪，罪与恩一定要连在一起。很多人对神的恩典认识不深，是因为对自己罪的光景认识不够，以至于我们想到恩典的时候，我们都几乎以为恩典就是我们犯罪了跟神面前祷告了，跟神就不计较了，就这么简单。 啊，基督徒啊，我们严一点嘛，我们就做事情，晚上祷告完了就好好睡觉了。太轻忽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罪、对神的冒犯有多大，是不是？那是不是？我们谈到罪的时候，常常讲到罪就是 missing the mark， 就是我们好像时不中敌，那就是罪。我们感觉里面就这个定义是没有错的，但是很多人误解，以为 missing the mark 好像我目标不是对准的那个 mark 那个标准，然后只是他给对的偏了一点，啊，那个好像我神很苛刻，我歪了一点点就是罪了。我听到有人这样的解释啊，神是绝对的公义标准，你歪一点点就是你的罪了。那个感觉就是你非常想行善，非常想达到神的标准，然后你就是歪着歪着歪就歪了一点，哇！神说你是罪人，那个感觉是完全的误解。有个神学家讲的非常好 ，missing the mark 不是你目标对的那个 mark， 其实你是故意偏离那个目标，那个就是你达不到靶心，是因为你故意背离。这个是我们的状态，不要以为我很想行善，就是做不到，千万不要这样以为。那就看不到自己。圣灵光照保罗的时候，保罗其实以前在律法当中，从律法的标准是不可指摘的，他是非常竭力去行律法的规矩。但是使徒保罗在大马圣路上被神被主光照，复活的主光照的时候，他才发现他原来是罪人中间的罪魁，那很坏。以前觉得是他是为耶和华独一真神大发热心，但是他蒙光照的时候才发现他是罪人中的罪魁。非常可怕，所以一个人越知道自己，越靠近神，越蒙神光照，他越发现他的罪有多深，然后你对恩典的理解才可能更深。然后这里方提到，你在这种状态中间，他使你耶稣基督使你活过来。你在死中间，那个死是灵性的死亡，是与神隔绝的那种死亡。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死的人哟，灵性上死的人，你看还挺活泼的后面。你看他们第二节里面他多么活泼呢，他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时今世的风俗服从这个空中掌权者，就是撒旦，那邪灵就是掌权者，就是邪灵，那首领就是撒旦，撒旦是邪灵的头。那这个在空这些恶者，在我们在这些悖逆之子，我们被称为悖逆神的人运行的邪灵，从前也都在中间行，犯中肉体，私欲追求肉体，心中所喜好之行，我们很活的。你看前面讲在神的眼中是死的，灵性上是死的，但是你看他在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他非常活跃了，都在跟从。我们看见这地方，你可以看下一页。当然，他是对最终看到三大敌人讲世界、今世风俗就是世界。世界不是创造美丽的大自然，千万不要误解。这个世界在圣经里面特别这地方提到世界。或者约翰福音里面保罗提到世界的时候，常常是指那些与父神敌对的那些世界观、那些意识形态、那些价值系统，那个叫成了世界，不是你去旅游观光那个地方或者看到宇宙美丽的宇宙，那个不是讲这里的世界，是一个系统，一个价值系统跟神抵挡。我们当年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在中间跟随从的金色的风俗，我们很积极的跟着他，感觉非常活跃。我听到一个姐妹以前，她说没信主以前，她说啊，什么时候时装新潮出来，她马上一查就去买那个时装，她也有钱，哇，一直跟一直跟，跟了一段时间，她发现，她说你大概跟十年以后，发现十年前的衣服，你只要不扔掉，再拿出来穿就可以了。有人点头了啊，我在那一定是跟着，这叫赶时髦。她发现赶十年以后，哎呀，很可惜扔掉了，你十年前现在又开始。大概三十多年、四十年前穿那个喇叭裤，你看见我们以前的长老啊，这个有一次在25周年婚庆，我们看到哦，穿喇叭裤能长头发，那时候据说那是香港的时髦，但是我不知道要转多少年会转到喇叭裤跟长头发是男生的时髦。那我们长老曾经啊，以前的长老不是现在的长老，曾经很时髦哦，看哦是当年的时髦，那现在呢不会再穿。你说那我继续留着头发，再过三十年看看也会不会再留？你三十年以后头发头发有没有？就是跟着时代，你很能跟啊。但你可能不一定在那服装上你看得出来，我觉得很感受到。但是我们随从的世界观，随从的世界，甚至我自己在自己同道当中、传道人中间，都看见他的家庭，哇， 孩子你一定要上名牌。有一个孩子就上了很有名的大学了，已经上常青藤了，他还要不够，他说你还要进常青藤里面第一名的学校。哇，把孩子盯坏了，最后真的盯坏了。这就是大人家庭都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见他在教导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影响弟兄姐妹。这就是跟从，跟十几个人讲。常常弟兄姐妹，我们反省，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我为什么心里有一种二执，有一种冲动感要做这个事情？要好好反思，是被挤到世界的模子里面。有人翻译《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挤到世界的模子里面去。”被挤到里面去，然后出来的东西跟世界就一模一样。那个是随从世界的风俗。然后空中掌权的撒旦，他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撒旦今天怎么统治我们？撒旦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个给他一个词叫“世界的王”，撒旦是王。这个王就应该有掌控的权柄，有掌控的统治的途径。像世界的王今天他用法律来统治我们，你要法律制定的时候，你要不听的话，有警察监狱在那里，有留后果。所以如果没有警察和监狱，大概法律就没有用了。撒旦用什么来统治我们？撒旦是借助我们的罪来统治我们。所以撒旦有很多伎俩，欺哄上试探和控告很多方式，但是撒旦他用我们的罪来掌控我们。所以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我们不但被破口被撒旦来试探，而且撒旦直接来掌控你。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就去吸毒就好。你第一次吸以后，想不吸的时候不行了，撒旦就借着你喜好吗？吸毒把你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我们家最近一段时间，抓了六只老鼠，直到冬天不知道这老鼠哪里进来，跑到怎么进来。我们院，我爸买了很便宜的贴那个粘帘纸放在那里，哦，就粘住了。啊，粘住的时候，就好可怕。那个时候拿出来又还没，前面恶心啊，不好意思啊。那个眼睛都冲出来了，就挣扎。有的时候还没死啊，挣扎了我们就把它扔掉了。然后最近发现这些也没用了，所以有个姐妹给我们建议用老鼠夹，啪啪啪，又抓了四只，哇，总共抓了六只。那老鼠夹夹下去，一会儿就死掉了。然后我每次看到老鼠被夹的时候，我都很同情老鼠。你要为什么要同情它呢？因为老鼠不是因为犯罪，它是人犯罪的后果。老鼠没有去领受神的律法，它故意去抵挡神的律法，老鼠很无辜的。我们家以前养一只仓鼠，guinea pig， 有一只老鼠，有一天 guinea pig 我们给它东西喂它吃。但是另外一只老鼠在边上用老鼠夹，用粘帘子把它夹住了。那天我在看这个老鼠被粘住的时候，看到那 DVD， 它喂在里面喂的吃的很好，还运动啊什么。我在这里也是吃一点东西，啪就抓住了。我说这个不公平啊！我那天看了两只老鼠，这只我很开心，我哪怕它饿还给它喂，这只咚吃就给你抓住了。然后我就除了同情以外，我就看到哇，这个罪啊，这个世上非常可怕。你看他不过为了刺激你大米啊，但是他太喜欢吃大米了，忘记人已经看到你的本质了，你的内心已经被人看到了。你这个有的时候不但用大米，有的时候还用那个叫什么，用 butter 那个叫什么，黄油、花生酱，哇，一放进去香的不得了，一吃就死定了。这就是他里面的私欲啊，被人发现。那人如果这比喻的话不太恰当啊，人好像有点像撒旦一样，就是我知道你内心，把你抓住。这地方比喻不恰当，但是当我们罪的本性在那里被撒旦，当撒旦知道你要顺着私欲过去，你就像吃黄油、吃巴特一样，哦，你就很可能就被卡住、被抓住。所以我每次看到老鼠，既同情又得到属灵的教训。所以我开车啊，现在开慢很多了。我一下开车就想警察就在那里，啪就把我抓住了，我就下来了。所以我最近开这个车速啊，一般以前开超十迈啊，但是现在开超十。蚂蚁下一把，因为我看有老鼠夹在那里，那我不要像可怜的老鼠跑，这时候我要被抓住，活该。老鼠不是活该的，老鼠是可怜，其实是只是它吃了，它来到一个地方，它冬天冷，其实在人地方才，它就是那老鼠死的人讨厌而已。其实它并没有这么冒犯神啊，这样老鼠没有道德的罪。但是这地方看见，当我们在最终随着肉体的私欲，撒旦 肉体的商量，那撒旦，撒旦叫做光明的天使，但是私欲它会随着我们的私欲来抓住我们。我们看见在最终的时候，随着心中我们在私欲里面行，放纵私欲，随着肉体中间的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原来，如果你说我没那么坏，其实我觉得最好不要去怀疑圣经会不会错，最好能跟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对自己看得不够。神的话，这就是保罗启示我们是当年不认识神的时候这种环境。但是如果你自己认为你还不错，你还没信主，特别是你还觉得不错，那我还可以理解。如果你信得主啊，你还觉得当年还不错，那我很怀疑你的救恩有没有问题。因为如果你已经不需要耶稣就已经很好了，其实你不需要救恩，是吧？我们需要救恩，就是因为我们蒙光照以后发现我们败坏，我们没办法靠自己。我听一个布道友跟我说，你们基督徒你们的信仰啊，他众宗教里面宗教门槛最低，别的宗教要行很多事情才可以得救，你们的宗教只要信耶稣就得救了，或者说认点罪就得救了，你们的门槛太低了。新闻电视台有没有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你相信就够了。我们还要西藏那边那些朝圣，你看看多么艰难，爬几步几步。那你们的信仰太低了。有一天我想一个问题啊，无神论者，特别是思想的人，对我们挑战，要好好思考，不要把他们给他们认识神，他们闹了不要，他们有些有思想挑战的。挑战我们，到底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了解多少？我在思想，我们的门槛是不是太低了？我们只要信就够了，好像不用付代价。的确，我们不用付代价。没错，圣经说，你往进去看，不用付代价，有人付代价，耶稣付代价。但是我们的门槛是不是很低呢？后来我有一天发现，我们的门槛一点都不低，我们的门槛比众宗教都高。假如这宗教就是比喻，我们高到一个地步，是我们靠自己爬不进去的那个门槛，只能靠一面大头把我们拉进来。我们的门槛太高了，高到必须悔改认罪，我不行啊，请你可怜我，是这个门槛。其他的宗教可以爬一爬，都可以爬到一定的地步，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你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宝血才可以进来。对恩典的认识。对罪的认识是加深我们对神的恩典的认识。那第二方面，我们能看见，在认识耶稣蒙恩的情形，我们什么情形呢？第四节到第七节这里，那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能看见我们蒙恩的时候，到底神做了什么？我们这地方是非常关键对恩典的认识。那个神既有丰富的恩典，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那极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惠，把恩慈献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无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你们自夸。这四到九节这地方告诉我们蒙恩的时候，到底神做了什么？我们强调焦点在神做了什么。我们那么败坏，我们顺从世界、魔鬼、撒旦，我们在那里私欲，我们在那种光景当中是死的，跟神没有关系的灵性上的死亡。然而第四节非常重要，然而转折，神既有丰富的恩典，他的大爱和恩典是神主权的、主动的来介入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配的。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了，但是这地方是丰富的怜悯、丰富的恩典。以佛所说里面有一个主题，我们今天不能够充分的展开。他讲的恩典的丰富，他丰富到一个地步，就是当人看来绝望的不可能有了，像这样的一种败坏，你都完全变成隔绝的，而且随着世界肉体撒旦，我们在那里很高兴、很喜欢的随着这些世界去生活的时候，神介入，他的恩典和怜悯就这时候。在我们死的时候，死在过犯中间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地方我们看见，这地方神的工作是他主权的介入。我们败坏，本来与他隔绝的，没有希望的生命， 但是他基督使我们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不但活过来，还让我们一同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也常常讲到，我们既然有基督徒灵活并复活，我们加以思念，追求寻求上面的事情。与基督同活，很多人以为我们那当年信了主耶稣复活，我们相信他复活就够了。其实还有更深的属灵上的一个事实，属灵上的现实是，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在灵性上跟基督是，我们是联合在一起。神学家叫我们非常强调基督徒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一种灵性的联合 spiritual union， 跟他亲密的联合。这种联合使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承担的时候，他也将他属灵他的尊贵的丰富加在我们的身上。马丁路德的比喻大家很清楚，他用婚姻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交换，就是信主的人就污秽都归在主的身上，主已经为我们担当了，但是他的丰富，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加在我们这些永远不配的身上。这是基督联合里面的交换，但完全都是他恩典，并且与我们与基督同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坐飞机吗？我小时候在海岛上看到天空的飞机，天上的飞机，眼睛一直看，一直看，都很想飞到天上去。我自己以前写过一个见证，很早前，其实我小时候就想，蓝天之高，碧海之深，这是我童年的时候世界。虽然很狭隘一个小岛，但是我非常渴望站在天上能够飞的，在坐在那时候虽然不知道飞机是什么样子，九岁了都没见过汽车在海岛上。第一次九岁的时候在福州见到汽车，非常兴奋；而18岁见到火车，这是也是吓一跳。这些都是我们一个狭隘的海岛的孩子。但是虽然我们局限，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但是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发现我们没有应该有一样圣洁的想象力，是神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我们一同跟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活在天上，属灵上我们与复活的主连在一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想象力，你跟主联合在，主已经升天，复活升天，我们跟他连在一起，为什么我们还在一天到晚都在圣灵里上的时候？哥罗西书第3章那里1-4节，一直后来到后面第三章1-17节后面，都在提醒我们，一个跟基督复活的基督联合坐在天上的人，他应当思念上面的事。它不是一种过不是人间烟火的生活，乃是思想神所喜悦的我的复活的主，他喜悦什么？就像一个妓女嫁给王子的时候，她要好好操练她的心态里面，过去还活在污秽败坏的世界里面，但是她要好好的操练，已经嫁给王子了，尊贵圣洁的王子，她要思念在王宫里面，我应该学习如何协助我的丈夫来用圣洁公义来统治这个世界。她要操练这样的一种，这就是成圣，已经他要习惯，他要去操练，他跟王子一同坐在王宫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还有我们的心思里面还在败坏卑微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自贱，这叫自我作贱。神给我们极尊贵的地位，与复活的基督联合，一同坐在天上，你不要把这样的启示当成开玩笑。相反，我们应该觉得，主啊，你给我这么大的应许在这里，我没有经过，我没有支取到这样的一种丰富，这种一种高深的属灵的地位，这是神给我们的。而且写给后来的世代看，主将极丰富的怜悯给了我们，使使后代世代能够看见，原来神的恩典怜悯是这么高深。这地方也特别启发和帮助弟兄姐妹，你在见证当中，如果你过去真的蒙光照，发现你很败坏，然后被主关照以后，你悔改了，你看见自己过去的败坏，后来怎么被主改变，你一定要见证出来。这个见证出来，就是显给后面的世代看，就像圣保罗所做的那样。所以我看到一些基督徒见证的时候，扭扭捏捏，不敢讲自己，除非你没有认识到。如果你真认识到你败坏被主关照悔改，一定要告诉其他的弟兄姐妹，告诉牧道的朋友，我是过去怎样的败坏，我不知道，但是上帝关照我，然后上帝也救我。使我今天知道我是蒙恩的罪人，你这样见证出来，是你在主里面的安全感，而且在主的恩典显给后来的时代，让别人听的时候不是高举你，让别人看的时候，哇，你这么坏的一个人啊，这上帝的救你，那我应该上帝也会救我，他就会去寻求。那不是让别人感觉好一点啊， 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听传道人一些坏事过去嘛说出来，但是不是这样，是因为传道人他自己被主关照的时候，他在主那边也有安全感，他把带坏的事情告诉弟兄姊妹，乃是看见我这么坏的人原来是看不见的，但是有关照的时候发现了，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能够救我这样败坏的人，他也能救你，这就是神的恩典。巴勒主题这里许多人都会被我们的就是本部恩典定的信，这不是说我们自己，乃是神所做神的工作。这段呢，让经文大家都重复一个时候都背过吧。但这段重点是，就是神所赐的这句话，圣经上有人说，神所赐到底是恩典呢，还是那个信心呢，还是得救呢？在语法上三种可能都有，但是我想多半解经家都认为这句话是指我们得救是什么恩典，是神所赐的礼物。二五十零强调最后一节，就是他说是信心也是神所给的，但是连那个信心都是神所赐的，这样理解也不会错。但是这地方近代解经家多半会认为，这个神所赐的这地方是指整个救恩都是神所赐的，好像这样理解不会出现什么异端，但是不要局限在那个信心是神所赐的，这样理解本身不会错。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也是他所赐的，连我们回应神的信心都是他所给的，就更加显明我们的救恩不是自己做的。那救恩不是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他？第一个，首先我们要感恩，所以我们家蒙受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家刚讲我哥哥他也都是恩什么恩惠恩典恩亲，他生三个，如果再生下去好吧，恐怕也都是恩，所以都是恩什么恩什么恩字辈。他原来在皇家里面有一些族谱，有一些辈分，结果被我哥哥篡改了，都变成恩了。他有一次我信主以后回来，回去到家乡见证，我姐姐坐在那里听到，我姐姐是传道人，她听我的时候发现我过去不认识主的时候原来这么不感恩。他听完的时候那天就跟我，当然他知道我得救了，他看到了他很欣慰，但是他说，弟弟，我们家今天这么大的恩典，父亲被主医治，好奇迹的医治，你居然不认识恩典吗？他说，哇，你当年是原来头脑里这么刚硬，他不知道，他很惊奇。我说是啊，神就是这样来救我这样的人。当然我姐姐知道神的恩典，他还以为我很乖，坐在那儿听到，一般除了打瞌睡以外别人都不太做，但是打瞌睡本身就是个事，因为我对讲道没有兴趣，他应该从我打瞌睡里面，当然他那时候已经没看到，我爸爸妈妈看见我打瞌睡，那我很乖，在那安安静静打瞌睡，除了打呼噜以外别人不影响别人，但是在他的眼中是很乖，但是神是感恩的一个人，应该是我不认识的人，所以当然也不会感恩。基督徒是一个感恩的人，应该是个感恩的人。如果我们生命里面对主的十架的恩典看的时候没有感动，不是说你每天看到十架都要哭，你看十架，你看了基督做的工作，你无动于衷，你已经说轻一点，你有病，你心上有病。那重的话，你需要悔改。看着十字架没有感动的人，其实是很危险。要看见主在我这样一个人身上做成的工作，随时都准备感谢。感恩是起码，那第二部分的信息应该谦卑。这地方讲的不是你自己所做的，是神所做的，不能自夸。所以基督徒的信心当中应该是谦卑是我们的本性。我跟大家以前也提过，在希伯来圣经、希腊罗马圣经里面，谦卑 humility meekness 这谦卑都是在原来的希腊罗马文化里面都是负面，是没出息的人，是可怜的意思，谦卑是可怜的意思。是耶稣基督的信仰把这样一种希腊罗马世界所看为卑微的一件事情，一个状态被提升为美德，所以是基督教，是基督信仰使谦卑这样的在古典当中被看为古典时代或者后古典时代当中很卑微很可怜的一个性情被提升为美德。所以当今天就在我们信仰当中，在教会当中，如果你还是有所自夸的话，那其实是非常可怕，跟我们信仰的本质是不同的。 我听到以前有个弟兄，他去已经去西亚，而现在我们中间教导圣经，是一个很爱主、非常圣洁的很好的一个弟兄。有一天他跟我谈论的时候，他很感叹，他说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抓权、欺压别人，他感到非常难过。他就说：“哎呀，老天，这神啊，怎么抓权会到教会来抓呢？教会是一群顺服的子民，你要有本事的话，去社会上去抓。”有没有听见这个？他的难过了，他就说教会里面是一群是顺服的子民，你在教会里面好像抓权，他说你有本事到社会上去抓，当然他不是鼓励大家到社会上去抓权，他看到在教会当中，哎呀，有在教会里面一群很顺服的子民去那里，去抓去那个别人，哎呦，他感到好难过。但是有个牧长，有类似的牧长就跟我说，哎呦，你做牧师很容易啊，他说牧师你在那里服务，或者你在那里管理的人都是很听话的人，所以这个牧长有没有看见了？教会应该是一群听话的，但是不是一定要听牧师的话，他也听神的话，连牧师自己他都要听神的话，所以这不是一个管理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命的事情。最后我们来看第三样，就是一个恩典应该有怎样的生活。第十节，蒙恩以后要预备行善。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地方说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是艺术品一样，是很精致的受造，在神里面的工作。我们原是神的工作，不只是原先的创造，它是一个重造。大家还记得吗？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造成，就是个重新造、重生的，不只是给我们身体气息，我们是基督里面，神在基督里面重新造我们，像艺术品一样，在他手中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要轻看这个身份，是神自己的工作。然后这样做的为要什么？行善。前面刚刚说不是我们的工作，得救不是我们的工作，但是得救以后呢，却要做善事。这地方善事跟大家已经大概都知道了，不是跟其他异教里面到那些律法主义宗教里面那些要靠行善来赢求功德，这个行善是按照神的旨意，神所预备，一直是以佛所说的信心，神的旨意才能预备。行善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行善不一定是那些慈善家那些做的事情，但是行善是你做神喜悦的事情。你背粮食给地球，你就是在行善。里面重要的是你们是为神而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神看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看我们的动机，不是看外面做了什么。你们是为什么做的？也是劳伦斯弟兄那些年轻官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他是为主做的，那把在厨房里面做，平平刚刚洗碗，他都是很行的，他是为主做的。所以你做家教也好，洗碗也好，拖地也好，如果是为主做的时候，你就是行善。所以恩典的生活，我们蒙受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要很深的因着我们知道蒙神的光照，知道过去多败坏，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恩典，在罪当中有很深的时候，发现恩典有浩大，恩典有浩大。然后恩典是神自己主权的工作，在我们没有能力靠自己无主无望的时候，他借入大爱，他的恩慈借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悔改。然后悔改以后，他也呼召我们去按神的旨意来行善，来建造。所以基督徒不是一群信了主就可以说我什么都不做了，躺在。好像非常像今天我那个有这样想法的人，那么从六章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说，岂有是你已经在基督死里面了，你不会再故意再竭力的去犯罪了。他已经与主同死的人，他也愿意过与主同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类似恩典上，我们还有很多恩典很深的、很丰富的一个教义，但是重要的是，不是当作一个神学教义来学习，而是从。生命当中来体验，蒙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跟你连接不深，求你帮助我。他看见我们光照的时候，我过去有多败坏，你来拯救，然后神的话有多深， 不断的体会神的恩深，然后我们才可以有恩典的生命。特别活在周围你的弟兄姊妹中间，有软弱的，有欠缺的，有不可爱的部分，你的配偶，你的家人，特别你的孩子，特别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会里面有恩典一点，对你的配偶也恩慈一点。当你的配偶说话行事不合你意的时候，不要很严厉的斥责你的配偶，因为恩典的生命要想到我们是千万的被主赦免，人家欠你十两的时候，不要像那个恶徒那样表现，那是个没有领受恩典的生命。所以领受主的恩典，我们感恩，我们谦卑，我们也把恩典延伸到我们周围，我们的肢体，甚至社会的世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过个用恩典跟认识恩典相称的生命，好让主的名借着我们这群体验恩典或者恩典的一群人，使他们得到成长。我们祈祷。亲爱的主，你自己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无法测度。但愿主你真理的圣灵来帮助你的儿女，能够我们给自己关照的时候，发现我们在怎样的光景里面，我们在万难中败坏里面被主拯救，以及我们内心对主你自己的主啊拣选恩典、救赎恩典，心里充满了感谢。主啊，你也呼召我们要过与恩典相称的生活，愿主你所预备我们的生命来行善，行主所喜悦的事，好让我们在这样的世代当中能够活。